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系列报道领航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第二集，历史伟业写光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首先关注西藏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 我国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中小微和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各地落实防控责任，全力以赴阻断疫情传播。 多国人士批评美国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认为这将阻碍全球合作抗疫进程。 美国9号一天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8万例。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今年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令世界惊叹的历史伟业。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出新部署，擘画新蓝图，迈出新步伐，进一步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闻联播系列报道领航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第二集，历史伟业写光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2021年注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直面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克服全球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兑现向全国人民做出的郑重承诺。2月25号，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千百年来肆虐的绝对贫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的得到解决，人间奇迹彪炳史册。从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到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懈追求的小康梦在建党百年之时成为现实，历史伟业再写荣光。今年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作出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从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了关键一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人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地方考察调研。2月，总书记来到了贵州省毕节市化屋村。在村里的扶贫车间，总书记十分关心这里的苗绣产业带动村民就业的情况。 既是文化又是产业，它既是能够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用产业来扶贫呢，用产业来振兴乡村呢，就可以做出贡献。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的问题。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福建的武夷山茶产业、沙县小吃，到广西的螺蛳粉，从河南南阳的月季、艾草产业，到青海的藏檀产业，总书记一路走来，勉励培育好特色优势产业，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民以食为天啊，这个沙县小吃啊非常受欢迎，而现在的这个城市化、乡村振兴都需要你们啊，这叫做应运而生啊，相向而行啊。我希望你们啊再接再厉啊，继续啊引领风骚啊。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是“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明确要求。今年两会期间，总书记在看望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十几天之后，他在福建考察时专程来到为全国医改探索了宝贵经验的三明市。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今年以来，生态是总书记国内考察的重点主题。在贵州，他远眺乌江山水；在福建，他踏访武夷山国家公园；在广西、河南，他分别乘船考察漓江阳朔段和丹江口水库。在青海、西藏，他考察了那里的高原湖泊和河流，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是我们的宝藏，是我们的资源呢，也是财富。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总书记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今年以来，在党中央部署下，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等工作有序展开，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了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时代号角催人奋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而不懈奋斗。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70年来，西藏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各个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系列报道，讲述360多万高原儿女砥砺奋进、开拓创新，以新的跨越发展实现新的辉煌。今天播出第一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雅鲁藏布江是我国最长的高原河流，也被誉为西藏人民的母亲河。而受到高原气候、地质等环境影响，雅江流域曾出现过河滩荒漠化的情况。眼前这两张照片拍摄于雅江上游河滩的同一位置， 五年的时间，荒漠变成森林，让拍摄者次仁欧珠感慨不已。 要绿化的之前就是这个样子， 嗯， 全都是荒地，现在全都变成绿色，感觉特别好，心里也说不出来的那种高兴。西藏的生态要保护好，把小的目标变成大的。 次仁欧珠所说的大目标，正是从2016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展开的两江四河流域植树绿化工程。通过集中连片人工造林，保障了雅鲁藏布江、怒江、拉萨河等大江大河沿线生态安全。五年的根植呵护，首批31万亩的防护林以绿树成荫，有效地防止了高原河流荒漠化。 西藏的两江四河流域啊，就集中了西藏80%以上人口的这些区域，集中大规模开展造林绿化工程，在改善这个生态环境的同时，人民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持续提升。 十三五期间，西藏全面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全区海拔4300米以下的无数村和无数户全面消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了47%。而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纳曲市，专家团队破解高寒地区植树技术难题也取得了最新进展。位于纳曲市色尼区的这个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率先实施了近5000平米的庭院绿化示范推广项目。现在庭院绿化率已超过80%，老人们的居住环境得到彻底改善。 以前都没树，更别说这么多了。我们在院子里散步、跳舞，心情都感觉非常愉悦。 党的18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心中，更是培育出了爱护生灵的特色生态文化。在藏北羌塘草原，一支由700多位牧民组成的野生动物保护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只为守护高原精灵。 那我们每天要去巡护有没有小羊那种，但有些的话，这一生了就这种小羊的话，就我们自己就带到这个野保站里。 大地不言，万物有灵。不久前，西藏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结果显示，西藏现有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上世纪最低谷时的7万余只发展到约30万只，黑颈鹤数量从上世纪不足2000只发展到近万只。一组组数字变化的背后，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写照。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逐步完善。从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到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的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数十件法规制度为西藏建设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在跨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引导下，我国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合理充裕的流动性资金活水有力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半年，金融精准支持小微企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我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7.7万亿元，同比增长31%；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1.6%，比全部产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高出24.8个百分点。不仅如此，金融对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大。截至六月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86万亿元，同比增长19.96%。全国共建立包含39.8万家企业的重点企业库，金融机构累计向18万家企业发放贷款7万亿元，带动就业近3000万人。湖南这家拥有16个实用新型专利、2个发明专利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年营业收入上1000万元。今年因订单增加，急需补充流动资金。 因为我们原先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啊，他喜欢就是，比如说你们企业有房产呐、啊，有土地啊。有装备啊，那么我们作为这么轻资产的一家企业，实际上我们是不具备这些重资产的这种投资的。 支持创新企业要有创新金融政策，银行联合多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收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数据，让知识产权从轻飘飘的纸张变为沉甸甸的信用。 可以通过这个技术流的评价，让企业轻松获得贷款，实现了科创企业的知识产权转化为借贷资本。 不仅如此，人民银行还开创性地增设了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一方面运用央行资金激励银行对普惠小微贷款应严尽严，一方面大幅增加信用贷款投放。截至六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11.8万亿元贷款本息实施延期，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6.9万亿元。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继续聚焦支持实体经济，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 下半年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的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助力中小企业、困难行业持续恢复，更好支持实体经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上半年，各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不久前，北部湾港至成都、至波兰和德国的班列从广西钦州港东站出发，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中欧班列正式实现常态化衔接。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开行2705列，同比增加1431列，增幅达112.3%。 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已连通我国14个省区和新加坡、德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 上半年，广西实现外贸进出口290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9%。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554.8亿元，增长34.1%，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福建厦门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长期积累的创新能力，上半年厦门生物与新医药产业链产值增长近4倍。全市358家国家级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产值超388亿元，同比增长129%。 进一步优化政策，出台大手笔、大力度的相关政策，形成我们推动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加速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供给， 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新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一至六月，新疆新设立市场主体23.4万户，同比增长6.4%，注册资本金3518亿元。江西积极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投入500亿元新建的高标准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吸引了国内多家手机代工知名企业。上半年，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927.6亿元，同比增长41.1%。 融通供应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全力推进集聚发展，着力打造发展迅速、特色鲜明、具有竞争力的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 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防控责任，从社区管控到服务保障，全力以赴为阻断疫情传播而努力。 今天，南京市又有2个小区由中风险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解封后的小区严格执行7天过渡期。 我现在呢是在南京市建邺区一个刚刚解除封闭式管理的小区思源小区。按照解封不解防的管理要求，居民现在是可以下楼进行活动的，但是里边的人依旧是不可以出小区的。 针对扬州出现的疫情，江苏省调集650多位医护人员参与救治，为保障居民的物资供应，扬州市还发放车辆绿色通行证，确保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跟着市场的商户啊，前后有总共有31家签订了物资保供协议，就是承诺不涨价。我们联合其他单位对市场价格进行监管。 按照集中专家、集中患者、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要求，截至今天中午，河南郑州市已将全市本土及入境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和医学观察的208人转运至紧急改造后的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航空港区院区集中治疗。该院共16个病区、308个房间、664张床位，集合了国家级、省级的重症、中医等方面专家，实行一人一方案。同时，郑州市还启用了196个隔离点，集中隔离确诊患者的密接、次密接等相关人员。 为保证封闭隔离小区及全市居民的物资供应，湖北武汉200多家商超门店、300多家农贸市场，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保持正常营业。不少小区采取团购与网购相结合的方式，保证配送无接触、不涨价、不断档、不脱销。对于滞留在湖南张家界的游客，张家界市专门成立游客服务组，为14个定点酒店配备服务志愿者，为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提供医疗、心理、饮食等个性化服务。为严控境外疫情输入，今天0点左右，舟山市组织人员将巴拿马籍红进轮上的11名新冠阳性船员送至舟山市定点医疗机构，目前已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据了解，该轮船上共有20名船员。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9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5例，本土病例108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20例。截至8月9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702例。截至8月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9504万9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截至7月31号，农发行今年投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贷款已达1050亿元，提前完成全年1000亿元的目标任务。截至7月末，共支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项目515个，贷款余额384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1.12%。今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召开防汛视频会商调度会，针对当前黑龙江、嫩江、松花江防汛抗洪形势，国家防总决定于8月10号16时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向黑龙江省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地方做好防汛抢险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和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部署，面向退役士兵招录消防员工作，明确了将招录年龄放宽至24周岁，开辟专门退役士兵招录通道，不少于年度总指标的1/3用于招录退役士兵，录用后退役士兵服现役年限、计入工作时间等多项优惠政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大决战》创作座谈会，与会人员围绕大决战创作播出、精神高度、现实温度等主题交流创作经验，探讨创新方向。大家表示，大决战以全新的艺术呈现，从多个层面深刻阐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主题，提升了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内涵，是一部融艺术性、思想性、历史性于一体的战争史诗之作。近日，福建厦门多式联运一单制试点工作启动。多式联运指水路、公路、铁路和航空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的运输模式。多式联运一单制即一次委托、一次付费、一单到底的全程管控服务，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运输效率。昨天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1的陆军5支参赛队从乌鲁木齐飞抵俄罗斯莫斯科，此前陆军另外3支参赛队已抵达白俄罗斯，8支参赛队将于8月22号至9月4号参加坦克2项、狙击边界、厄尔布鲁士之环等项目的比赛。 多国人士表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忽略科学事实，将新冠病毒溯源和疫情政治化，阻碍全球合作抗疫进程。 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根本就是将病毒溯源政治化了。面对疫情，人类需要互相支持，人们将会记住中国做了什么。中国分享知识和经验，派出医疗队，美国及其盟国只顾着甩锅推责。病毒溯源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别搞得像当年美国指责伊拉克那样，美国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却把伊拉克给毁了。 中国反对将科学问题政治化， 美国指责中国是造成疫情的原因，这是不符合事实且毫无根据的无端指责。 多国人士表示，不断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在中国报告首例病例之前就已经出现在美国等地。美国将病毒溯源政治化，不过是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 有科学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在中国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在美国，而在意大利北部出现的时间也比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早很多。巧合的是，意大利北部有三座美国军事基地。将病毒溯源政治化是美国继续向中国泼脏水的手段。中国的发展在西方看来成了挑战。 如果完全确认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露的，那肯定来源是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媒体曾报道，在距实验室不到一小时车程的一处退休居民区出现过神秘传染病，造成人员死亡。之后几乎在同一时期，大约是2019年8月，实验室就被暂时关闭。美国散播有关中国的不实论调，就是试图对民众进行洗脑。美国就想一家独大，想要其他国家俯首听命，惧怕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有发言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到2亿260万8306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29万3591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为3594万8170例，累计死亡病例为617321例。美国9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84347例。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国新冠肺炎住院率为二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相当于约每4900个美国人中有一人因新冠肺炎住院，其中儿童患者激增。美国目前有1450名儿童住院患者为新高，美多地医疗系统再次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儿童成为美政治斗争牺牲品。在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美国民众在戴口罩、打疫苗等问题上意见分化仍然严重。美国专家指出，这是政治因素导致的。 我相信强制戴口罩、接种疫苗会有积极作用。为什么接种疫苗或强制戴口罩就一定要和政治立场划等号？我们在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令人难以置信，让人羞愧。 此外，有媒体统计数据显示，社交媒体上有1000多名用户说自己或家人好友在2019年12月甚至更早时间就已感染新冠病毒，其中来自美国的用户占比超过75%。而美国官方报告首例确诊病例是在2020年1月21号。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阿富汗塔利班9号称已攻占北部萨曼干省首府艾巴克市。截至目前，阿富汗政府没有回应塔利班这一表态。这已是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攻占的第6个省会城市。阿富汗总统府9号召集各派别领导人会议后表示，决定加强动员各地民兵武装，加大对其装备配备力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9号发布报告称，在未来几十年里，全球所有地区都将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的考验，暖季将变得更长，冷季将更短，极端天气将变得更加频繁。在整个21世纪，全球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将持续上升，导致低洼地区更频繁、更严重的沿海洪水和海岸侵蚀。近来，地中海沿岸的多国爆发山火灾情。9号，希腊全国多地的山火仍然在燃烧，目前大火已导致至少2人死亡。过去几日，希腊全国有141个村庄和定居点进行了疏散。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附近以及多个偏远地区山火9号持续燃烧，消防部门出动直升机展开灭火作业。阿尔及利亚提季乌族省和塞提夫省的多个地区9号发生多起森林大火，造成至少4人死亡、3人受伤。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